调，怎么使用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让我们一起酷爽一下。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听众朋友们，我是常贵田，又和大家见面了啊！没见着本人模样那不要紧，听见我声音就如同见其人一样。什么意思呢？在这里给大家读一下我最近新写的一本书《五读俱全》当中的一段，让您分享一下我的读书的感觉。当然了，您有您的感觉，我有我的看法，我有我的感觉，您有您的看法，看法和感觉好像胳膊在一块儿。其实啊，有些事你就得经过看了才能够有感觉。我读一段大家听一听啊。北京是相声的发源之地，天津是相声的发祥之所，全国各地的同仁时来时往，我家就成了老少爷们的交流落脚之处。相声演员见面聚会有独树一帜的职业特点，就是杂卦。何为杂卦？要想弄明白杂卦，得先明白现卦。现卦是相声术语，一记抓根，指演员根据演出的实际状况，在适宜的环境当中情景里联系当时当地发生的事件而进行的即兴发挥，现编现演，往往产生呢意想不到的效果，更是对演员的扎实功底、机智灵活应变能力的考验。相声演员讲此举叫现挂，如今呢已经成为术语了。在日常生活中，相声演员相互之间的戏谑取笑，有语言的，有动作的，有说笑话的，有使个包袱的，逗得大家哈哈一乐，且一事一议，明月杂卦。台上的现卦是台下杂卦厚积薄发的积累，台下的杂卦又是台上现卦的基础。此论把二者的辩证关系讲得头头是道，分析得清清楚楚，二者的目的是同一，都是为了制造包袱。我给大家介绍的大致不会错，这也是文化自信。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共同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马上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老师。刘老师中午好。 哎，主持人中午好。 刘老师，在今天这样一个雨天里，还是要在我们直播之前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提醒和介绍。 好的。 这个早晨的话把北京的天气给说的差不多了，应该说呢现在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今天中到大雨是一个累计雨量，再次提醒一下大家，不要是感觉有大到暴雨好像是疾风暴雨一样，实际上有些天气它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呢从气象上定义24小时降水量达到50毫米，那么呢就可以称其为暴雨。那么呢24小时50毫米，那每小时只有2毫米多一点，所以雨并非有时候就是疾风暴雨。 对对对。 咱们先把这个事儿给说一下。今天呢是这样，今天北京的话呢白天基本上是小到中雨的水平，大部分时间应该是还是以小雨为主。中午就是傍晚以后雨势逐渐加大。夜间呢基本上维持是中到大雨的水平，这么累积起来，那么从这个今天早晨开始一直到明天早晨，那么24小时时间达到大到暴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嗯， 那气温情况是这样，今天最高气温应该出现在8点多钟，从8点多钟之后随着降雨的持续气温就在降低，现在大部分地方的气温都在21度上下，应该说天气是非常凉爽的。但是因为有雨不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那么户外活动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雨，另外呢驾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以确保交通安全。这是北京天气。那么咱们关注一下北半球，那么先从欧洲开始。欧洲呢受东移的帝国影响呢，明后两天欧洲降水呢主要集中在中欧、意大利北部、巴尔干半岛北部以及东欧西部一带，降水强度并不是很强，普遍是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是呢部分地区还要防下雷电。那么其中呢后天中欧一带的降水这个并没有明显减少，只有波兰周边地区可能还会出现较强的降水。城市中呢像明斯克和华沙明后两天都会有雷雨天气出现。那么作为北美呢，明后两天美国的降水并不是很强，美国西南部和南部平原一带呢将会有雷阵雨天气，北部平原一带或者是到那个五大洲将出现小到中雨，有些时候呢会伴有一些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明后两天呢美国西部炎热天气发展，那么美国西北部内陆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5到40度之间，但是天气是非常炎热了。美国的西南部呢也有可能出现一些弱雷雨，这些天气对飞行都没有太大的影响。不过呢天气是酷热的，多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所以去美国防暑降温应该是主要的。那么在亚洲呢，这个前段时间日本是强降水造成了100多人死亡，那么现在呢这个副高就是在这个日本一带徘徊，日本的高温天气频频这个出现。接下来呢新一轮高温呢不仅它是这个持续时间长，而且强度升级也比较明显，在它的中西部啊有可能维持到18号，至少有一周的时间炎热难熬。而且呢类似京都这些站点呢这高温的强度可能会超过7月份的极值。接下来这些天呢日本呢是比较适合的地方呢也只有北海道和东北方的这偏北区域了。那么另外呢随着季风的到来，那么印度、缅甸一直持续降雨，所以降雨呢容易造成洪涝天气，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在东南亚这一块降水比较多，而且呢尤其是沿海地区容易出现这个浪高风大暴雨这种水平，所以这段时间是不太适宜到东南亚去旅游的。主持人， 谢谢刘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 山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葡萄，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各地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北京时间午后的1:1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每个周三，我们的旅行规划师的时间，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的雨天当中啊，我们的规划师到来，可以说给大家规划线路的时候，我们也要来听听他的意见，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当然我说的这个规划呢，有可能是出现在咱们境外自驾的路上。那今天我们请来的达人呢，依旧是美国旅游达人李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李鑫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李鑫应该是第二次在咱们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聊这个自驾的事情了。 嗯，对。 今天说自驾，我觉得尤其是时候哈、啊，因 为 自驾有的时候也会遇到风雨啊，也会遇到这雨雪的天气。 没错。 尤其刚才我听到天气专家在介绍说美国的这个气温的时候， 嗯， 我听到他讲说美国内陆的有很多地方的气温现在基本上已经达到说30到35摄氏度，局地呢可能有40度的高温。 对， 这种高温情况下跟在雨天有的时候我们注意到的事项是不一样的，可能在自驾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境外自驾的时候，不像咱们自己熟悉的路况啊，自己的车况、嗯、可能也有一些要需要提前去掌握和预防的事情，对不对？ 对， 嗯， 然后咱们尽量也把车先放在阴凉的地方，有停车场就停车楼的地方，尽量停在停车楼里边。 嗯， 然后呢咱们上车以后呢，先尽量先把窗户先打开，先不要开窗、 嗯、 不爱开空调，因为开空调那时候车温度很高也没有用，把空气流通一下然后再开空调、嗯、也不要把空调温度打很低，因为室内温差太大的话也对人体也是很不舒服。 对，这说的是在这个阳光暴晒的情况下啊，跟今天刚好是个相反的天气、 嗯、 但是在自驾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我们知道这个风雨它有时候不可测呀， 是 你很难预测到说你在境外自驾尤其是在美国自驾的时候你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当然我记得上一周李鑫跟我们提醒的很多这个注意的事项是包括到咱们在自驾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美国，你如何来掌握它的一些驾驶的规则， 是 啊，如何在美国有更安全更宽松的环境让你自驾的自由自在、 嗯、 那今天我觉得李鑫我们应该是第二集了是吧？ 对对对， 我们要跟大家继续往前走，来看一看在美国自驾还有哪些大家可能不掌握不了解的地方。可能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愿望，但是愿望终归是美好的， 嗯， 实际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掌握哪些东西，可能还是需要李鑫给大家更多的提示。来，李鑫离我们近一点好吧。 嗯，好。 嗯，好，我们可以来继续来说一说。上次我记得李鑫很遗憾的说，哎呀，这个驾驶规则我们都没有讲完 啊。是是，时间有限嘛，驾驶规则只讲了一部分。 嗯，其实最我觉得最应该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有的时候了解的本国的驾驶的规则或者道路的这个运行的规则，其实全世界大同小异，很多地方是一样的。 交通规则、交通的法都是一样的， 对， 只是它的一些规则、礼仪，还有它的习惯， 没错，没错，驾驶习惯非常重要， 习惯问题， 嗯， 所以你要习惯它那个地方以后，它其实驾起来很轻松的， 嗯嗯。李鑫一说轻松，给大家先有一个信心的保证， 嗯，对， 我不知道今年的暑期是不是有更多的家庭、更多的爸爸妈妈要带着孩子们去美国自驾旅行，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听李鑫对于美国的自驾行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提醒和他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好吧？ 好， 嗯， 其实大家对于美国来说呢是一个很憧憬的一个国家，因为那个地方呢有很多很迷人的地方，比如说像环球影城啊、迪士尼乐园呀、像大峡谷啊、自由女神呀，这些大家都是很耳熟能详的一些景点。 嗯， 然后这些景点呢分布在美国的各个城市，有东有西，而且大家可能知道最著名的是黄石公园，非常漂亮。 嗯， 它是在又在偏北边。大家怎么来计划这个行程？我需要多少天？我怎么来玩？我玩什么？怎么玩？怎么来规划行程？其实很讲究一件事情。 这是不是也是通常 向你咨询的朋友们提出的最多的问题。 对，其实很多朋友来向我问的时候说，哎，李星，我有十天的行程，十天的假期，我可不可以玩西部的那个一号公路，然后我再想走一段66号公路，我再想去一趟黄石公园，我这趟行程时间够不够？我说啊，您家就是后边就都不用考虑了，你要走一个一号公路就足够了，因为美国可以从玩十天到玩30天都是可以的，行程的规划是完全根据每个人的假期的时间长短来规划的。可以玩 说确确实实跟时间长度是有关系的，很多朋友可能还是一口吃个胖子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的本土的面积跟咱们中国是差不多的。你想您在中国玩10天，把北京上海西安这仨地儿玩了就不错了。 尤其是开车出行，你不像你飞行啊，或者说你有高铁出行，你更多的还是在路上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对 吧？对， 其实在路上也花费时间，其实在路上也会体验一些事情， 没错没错， 然后也会进更深入的去了解他们本地人是怎么来玩的。因为这是自驾玩跟大巴团的区别就在这儿。 对对，你自由的安排可能性和这个空间更大一些。 对，比如说我现在看那地方，哎，这个景不错，我想停车拍照，其实可能停车拍照仅仅需要2分钟，大巴是不可能给你停下来的，而且也没有可能让大巴去停的地方。 这就是集体出行和个人的选择，它有很大区别。 对，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像10天的行程，我们不妨就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大家有10天或者更多的15天、20天这样的行程，您如何给大家有更多更合理化的建议？刚才您已经举了一个例子了，说有人说这一号66号公路是吧， 对对对， 还有包括这个黄石都想去，如果真的我都想去的话，您觉得有多少天的行程在自驾方面是可能的？ 都想去的话，起码要25天左右。 25天， 对， 接近一个月的时间了。 对，起码要25天，就把这些能想玩的都玩到了，都起码25天了。 我这是说了一大话啊，25天对于我来讲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假期的。 对很多人都是一个奢望， 对， 就是。 但是我们从最基础的，从最实际的开始吧。您刚才提到说10天，我们就 先说一个10天的吧。 好的， 最常规的一个10天，但是大家都能接受一个，可能10天左右，可能9天或11天左右。 对，老板容易批准，对 对，因为国庆节嘛，再请2天假就够了，应该是这样的。10天左右是这样，大家可以走一个加州一号公路。因为这条公路也是最著名的，也是风景最漂亮的一段公路，而且是在走加州最著名的几个景点，可以连了几个城市。第一个城市就是旧金山，咱们从全国各地啊，从咱以北京来说，北京飞到旧金山以后，由于时差关系，咱们是当天飞，当天到。 当天就可以到， 当天就到， 时差， 时差关系，咱们当天飞，当天到。到了以后，咱们提完车。先去旧金山的几个著名景点玩半个下半天，然后往蒙特雷去，蒙特雷走17英里，然后走卡梅小镇，再往南去一个最著名的是叫做大苏尔那一段，是最非常加州一号公路是最漂亮的一段。然后呢，由于一号公路虽然是比克斯比大桥现在修好了，但是还是属于断路切断，所以就绕回101再绕回加州一号公路，绕一段路，然后往下走，走到丹麦村，然后走到洛杉矶，洛杉矶玩环球影城，玩金冠大道，玩那些常规景点，然后可以再往从洛杉矶再去到拉斯维加斯玩2天，一个是大峡谷，在拉斯维加斯也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开方程式赛车，也可以有那种实弹射击体验，打真枪的实弹射击体验，这样再回来。 这是刚才提到的，从一号公路，从这个我们刚才说到达之后，你从一号公路走这一段，然后可以体验到的东西，包括您刚才说到像大苏尔、丹麦村，这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到一号公路这一段行程当中。 这是加州一号公路，加州一号公路里边沿线非常著名的景点。 对对对对，这是叫必去必刷。 对，必刷的景点。对， 刚才这一段如果是说到了到拉斯维加斯、洛杉矶，总共下来这一段时间会花费多长时间？多少天？ 时间的话，10天左右啊， 10天左右， 10天左右。 刚才是整个把这个行程都包含在内了吗？ 都包含在内。一号公路大概可以走个五天左右， 在一号公路上是5天左右。 对，然后呢，在洛杉矶停个2-3天，在拉斯维加斯停2天，然后再飞2天回来，差不多10天左右。 啊，最后还是有一段这个， 因为是咱们是飞机是由于时差是当天飞当天到， 对，因为占了个便宜， 当天飞当天到，但回来之后你要加一天， 是 当天飞然后加一天才到。 这个10天 在整个行程上，它算是比较密集的吗？比较紧密一点点的， 也不算密集，也不算轻松。 嗯， 因为它毕竟加州一号公路，它是一个沿海公路， 嗯、 它会蜿蜒曲折。 嗯、 它沿着公路会有很多的景观点。 嗯， 每个景观点都是不同的。 嗯， 你错过了这个景观点，下个就没有这样景观点，所以说会随时停车，随时、 嗯。 去拍照， 嗯， 虽然说每天可能只有300公里的路程，但可能车程就5个小时， 嗯， 不是说你开车300公里之后怎么能开5个小时，都开这么慢， 嗯， 不是，其实你要停车来拍照，停车拍照是这样的。 这个主要任务是在沿线要来感受一下不同的风光， 嗯，对。 那如果说这10天的行程这样安排的话，它的住宿情况、这个餐饮的情况都怎么样呢？都合不合适呢？在整个这10天的过程当中， 其实这个是很合理的一个时间，因为在一号公路我建议是停2次，一个是在蒙特雷那儿停一次， 嗯， 然后再可以在丹麦村再停一次， 嗯， 因为咱们开到丹麦村一般是也是在傍晚了， 嗯 啊，然后也可以也体验一下加那个丹麦里边风情， 嗯， 那边有那些风车啊，那些啤酒啊， 嗯、 也可以，他们有一个原酿的一个啤酒，在那儿也可以小酌一下， 嗯， 也非常不错， 嗯， 然后从丹麦村到洛杉矶也不算太远，也就差不多200多公里， 嗯， 到洛杉矶可以玩一个，星光大道，然后那边有一个农夫市场， 嗯， 这个农夫市场完全是旅游团根本不会去的地方，它离星光大道可能只有2公里左右路程， 嗯， 也完全是当地人去。吃饭，因为本身美国就是一个移民国家， 嗯嗯， 它有很多的外来人口，比如说像墨西哥的，然后波多黎各的，然后一些各个全世界各个那儿， 所以餐饮风味也很丰富， 非常非常多的选择， 嗯， 而且呢，它那个地方也是本地人去的， 嗯， 没有任何的旅游大巴去， 嗯， 一般也算是也是我的一个朋友带我去的，我才知道那个地方 哦。 要不我也不会知道那么， 就是这个本地人知道了。 对，现在任何的旅游攻略上也没有那个地方 据点儿 啊。对， 所以这10天对于这个美食，包括你可能对景点的选择，这应该是足够的。然后呢，从住宿角度来讲呢，应该也没有问题，对吧？ 没有任何问题的， 嗯， 只是尽早会定会相对于会便宜一些， 嗯， 然后能选择的那个 余地大一些， 余地大一些， 嗯， 一个是便宜，再一个是你的景点，因为它本身那个一号公路它小，镇子比较小，它酒店的选择性也比较少， 嗯， 啊，可能这个镇子你想定它就没有了， 嗯， 也不是说价格问题，它是没有房可以住了， 所以 丹麦村还是比较热门的一个地方， 提前， 嗯， 提前来定， 嗯， 对吧？10天左右的时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感觉上是一个常规的行程哈， 也算常规，也算不常规， 哦， 因为常规算说它常规嘛，因为咱们也是走的常规的城市。 对， 不常规的话呢，因为是大巴团的话，它是不会沿着一号公路走的，因为大巴是不让走一号公路， 嗯， 它这边比较相对于蜿蜒曲折一些，大巴一般会走5号公路或者走101公路。 哦，是绕开的，大巴跟这是分流的是吧？ 哦，对对对，这一号公路相对于一个是蜿蜒曲折一个小路。它只有单向的单车道， 嗯， 它一般大巴会从旧金山走到蒙特雷以后，会要绕回101国道， 嗯， 那个然后走那个一直处到洛杉矶了， 嗯， 就一当天就处到洛杉矶了， 嗯， 就很快。 所以说一号公路对于自驾美国的朋友来讲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嗯，对， 你这样可以 风景非常好， 还可以避开那个大巴车， 又避开大巴车，避开那些旅游团。 嗯，这是10天左右的一个行程安排啊。 对，然后10天我再建议另外一个吧， 嗯， 就是可能是开大家比较会欣赏景色的一个地方。然后如果10天大家想亲子一下的，给另外一个， 哦，就是我刚才说带孩子去美国， 带孩子去美国的玩的， 嗯， 然后也可以不从旧金山进来，你可能偏北一些， 嗯， 咱们直接从全国各地进到洛杉矶，因为很多直飞洛杉矶嘛。 洛杉矶 玩什么地方呢？一星光大道，环球影城，然后去迪士尼乐园。迪士尼乐园可以，它有两个园区，非常大，它是加州非常大的一个乐园。有两个园区可以玩2天， 在这里可以待两天， 可以待2天。嗯，然后呢，可以再往南去一个跟墨西哥边境接壤的一个城市，叫做圣地亚哥。 嗯， 那个地方可以有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海洋公园。里边有世界最大的一个虎鲸表演，非常棒。而且那个海洋公园它会有一些，让小朋友跟海洋动物去亲密接触的地方。 嗯， 比如说它可以下到那个池子里边跟海豚去接触， 嗯， 然后可以去摸那个叫浮粪，就是那个非常叫飞来飞去 那 个大， 那个大蝙蝠一样的鱼， 大蝙蝠一样那种大鱼，去摸浮粪， 嗯， 还有那些海星都可以去，那些触摸池都可以去摸的， 嗯， 然后让小朋友一种亲身体验是非常非常好的， 嗯， 那个虎鲸表演是每天有2场， 那是全世界最大的湖鲸表演、 嗯、 非常非常棒。 嗯， 去的去绝对是非常震撼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景点是它有一个叫做中途岛航空母舰，它这个航空母舰是美国二战时候1934年退役当时建的那个航母，然后退役了、 嗯嗯、 把那些武器拆掉作为一个博物馆。 航母博物馆、嗯、 航母博物馆所有的设施都是一样的，然后只是没有武器而已、 嗯、 然后飞机啊各种各样机型全部在上面， 嗯， 可以也可以去参观， 嗯， 这小朋友 可能孩子很感兴趣的， 非常感兴趣， 对，嗯，所以对亲子来讲我们第二条线路可能选择更加的合适一些， 就更开车不多，因为从 对对对对 从洛杉矶开车到圣地亚哥只有2个小时车程，非常近， 那就比第一条要轻松的多得多了， 轻松的多得多， 是， 而且时间大多是在玩上， 嗯 啊，然后呢，而且圣地亚哥地方又是接墨西哥， 嗯， 所以很多墨西哥风味的小餐馆， 哎 吃一些 taco 啊，非常不错， 对对对，好，这是我们十天给大家的两个推荐啊，那么如果再往上升格一步。 再往上升格一步呢，那就是13天、14天左右，有2个星期左右， 2周， 好，那是在加州一号公路10天的行程的基础之上，从旧金山进，然后到拉斯维加斯以后，继续然后往东走， 嗯， 往东走呢，咱们可以去到走一段66号公路，老的六号公路， 终于来到66号了。 对，这段一个小城市叫做塞里格曼，那个他们保持了当时50年代那个六十六号公路的一个原样，然后一些街边一些小商铺，然后小加油馆，那个还有一个叫雪顶咖啡吧，那种雪顶小冰淇淋店， 嗯， 全是六十公里圆的那种小商铺吧，让你感觉那种泛着气泡的小酒馆啊， 它特别像是过去的， 对，一下就感觉那氛围完全就是50年代那种氛围。 嗯， 然后呢，入住一个城市叫做我们一般住城市叫做威廉姆斯， 嗯， 那个威廉姆斯也是在66号公路上面，然后那边会有一些小餐厅牛排餐厅， 嗯， 然后会我们一般时候都会有一个牛仔小哥晚上会唱歌。 还真是美式风情， 对，非常唱着那个乡村摇滚音乐，乡村音乐吧， 嗯， 那种的，非常的有情调。 嗯， 然后从那儿往北去，去到大峡谷，从大峡谷的南峡进入， 嗯， 因为大峡谷从拉斯维加斯去大峡谷是去的西峡， 对， 从威廉姆斯往北去那是大峡谷南峡。 嗯， 咱们一般在广告片上看到大峡谷相片，全部是从南峡 哦 最漂亮那一块， 所以咱们这一趟是刚好从这儿进去， 这一趟是真正的大峡谷， 嗯， 它隶属于国家公园， 嗯， 它是非常漂亮的一段。 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很多年前去过的那次，基本上跟没去一样。 啊，对， 没有从这边进不算最正宗。 对，应该是从这边进是算最， 嗯， 最正宗的大峡谷。 嗯， 然后大峡谷完以后再往北去叫佩吉市， 嗯， 佩吉市玩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叫做羚羊峡谷。羚羊峡谷它是隶属于 羚羊谷， 羚羊谷， 嗯， 非常漂亮，它属于一个印第安人保护区。 嗯， 那个地方呢，它完全是由印第安人去操作的， 嗯嗯， 然后需要提前去预定他的门票。 好，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春秋烽烟中的千古一世之魂，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中国故事板块，7月14至8月1日，广散赵氏孤儿深情亮相，详询6655000。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消夏绝华岛，辽宁兴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清凉一下，泼水节玩在雅鹿谷，雨林探索游在雅鹿谷，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来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望京方恒购物中心10周年店庆活动火热升级，尊享礼遇回馈新老顾客， 时尚 T 台秀精彩不断，方恒购物中心感恩有您一路相伴。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消夏避暑选哪里？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那里正举办消夏戏水节， 您可以乘快艇疾驰划竹筏戏水，享受夏日里的清凉。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 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不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要领686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上半时段我都听入迷了啊！这个广告一进入之后，我们才发现，哎，上半段过得好快好快啊！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美国旅游达人李欣。 大家好， 李欣刚才是觉得这个时光如梭哈，才说到我们14天的一个行程，还没说一半呢，突然之间啊，广告就进来了。 14天还没说完呢， 赶紧吧，我们抓紧时间跟大家说一说。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这个干货的这么一个需求，是吧？ 是。然后在羚羊峡谷吧，接着说，羚羊峡谷它因为是一个印第安人的保护区，所以它那个地方呢是完全由印第安人的来带领你去进入它那个峡谷，是每个人这个其他人是不能进入的，因为本身美国它是一个移民国家，它印第安人它是本土人，它有一个专门一个保护区，那个地保护区是不铺路面的，它是全部黄土的。然后咱们租的车也是不可以下那种未铺设路面的地方的。所以一定要坐它的那种高架的吉普车下去才可以的，那个吉普车。然后它那个是每天只有限定人数，然后你要在它的网站上去提前预约。但是那个人数呢是每天的预约人数是有限的，预约完了就预约完了。 那咱们得提前多长时间？ 一般尽量提前起码要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去预约，然后如果说他预约完，比如说我想咱们现在7月份，我想订一个8月1个月以后的，或8月29号的，没有名额就是没有名额了。 而且尤其可能在暑期的时候还更紧张一些， 早就没有名额了。我现在看应该是差不多10月底是有名额的。我来之前我看了一下，10月底差不多应该是早上或下午那班是有的。 哎，那您觉得这个10月份的时候适合吗？天气啊，各个方面适合在哪儿？ 先这么说，就是美国的西部一般是加州嘛，加州可以说是四季如春。但是夏天也会热的。 对 啊，冬天也会冷的，不会是 没有极端的那个极寒的天气， 不会低于冰点。 对， 热呢，它 加州会到35-36度，但是它会比较干，不像北京是湿热黏热，它是干热。 嗯， 即使在6、7月份，它白天是暴热情况下， 嗯， 太阳一下山，你在晚上迪士尼看烟火时候也得穿件外套， 还是凉凉的是吧？ 对，也是得穿件外套 啊。所以你看看，这美国东海岸跟西海岸真的不一样啊， 完全不一样。 每次说到东海岸，东海岸那个极端天气特别多。 对， 是吧？ 西边还相对还好一些， 真是啊。 因为纽约在冬天一般都不会建议大家去，动不动就暴雪。 对 对, 对， 一暴雪就飞机就 真的是、 就不能飞了。 所以要不然这个美国人他度假他也往西边走啊。 嗯，对。然后咱们接着说，然后14天以后才玩完那个羚羊峡谷。 对、 嗯，还有另外一个景点叫做马蹄湾，也会叫做科罗拉多河的一个大拐弯，那个地方那个科罗拉多河一个形成一个 U 字。其实那个马蹄形， 好多人在那儿拍照。 对，那个地方，首先那个地方是一个免费景点， 嗯， 需要您把车停以后走大概1公里左右一个沙路，1.2公里一个沙路， 嗯， 到那个地方，但是因为是免费景点，是没有任何工作人员跟护栏的，一拍那种相片人一般都是趴着。咱们一定要趴着下去 啊，不能站在边上，会有时候会有很大的风，还有很多沙子， 安全第一， 很安全第一，一定要趴过去。然后呢，把这如果说能有想照那种全景的话，尽量用自拍杆，用自拍杆，它因为两边的岩壁是沙黄色或呈红色的， 嗯， 然后那个马蹄那个水呢，科拉德河的水就是绿色的， 嗯， 拍起来非常的漂亮， 对对， 嗯， 看到这个色彩的冲击力，确实是很多人去一定要在那儿刷一下的理由所在， 对， 嗯， 然后这是从佩吉再可以直接回到拉斯维加斯，这样从拉斯维加斯再回到中国。 嗯， 这样大概是差不多13-14天， 13-14天两周的时间啊。这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如果像您刚才所说，我们加一个黄金周啊， 加一个黄金周，请几天年假，加上周末就差不多了。 嗯嗯， 对。 这个那咱们说完这个两周的行程，接下来是不是还得再升个级？因为还有朋友可能有这样的时间，或者说他真的就留出了富裕的大部分的时间，需要去挑战一下。刚才您说，我们可以来更多的地方，可以走更多的一些景点。 咱们在更多地方呢，从佩吉市咱们玩完这个马蹄湾跟羚羊峡谷以后，咱们不回拉斯维加斯，直继续向北上到盐湖城。如果不先去盐湖城，可以从旁边一个纪念碑谷，当时是叫阿甘路，当时阿甘跑步的一个地方， 阿甘正传 跑步的地方，从那儿绕一下跑或到去到那个盐湖城，从盐湖城再往北，大概开6小时左右，就会到达西黄石，就黄石公园的西门。 哦，西黄石 大概开车6小时左右，从那个地方可以再玩黄石公园，大概玩半天左右。黄石公园一般我建议大家玩两个整天，可以理解为半天加一整天加半天。 哦，是这样分的。 这样是两个整天，就可以把黄石公园大多数比较著名的景点都玩到了。 其 实老美玩黄石公园他们是怎么玩呢？他们是开着房车在里边去 露营、 他们去徒步。其实黄石公园他对于他们说可是玩1星期到2星期样子。咱们可能国人可能相对于不太爱徒步啊，就是看个景点，看看这个比如老钟石泉呀，或者说是那个大灵境湖啊，就猛犸泉，就看一看， 看一看，然后坐继续开车继续走 啊，对就好了。其实咱们不太爱去徒步， 对，这个 徒步是少则1-2公里，长则7-8公里。 哦， 所以说是 对他们来讲，这就是区别。 对，然后他们的徒步也会在那儿露营了，当时就住在那儿了。 你说这，我想起来那个，你还记得原来2012那个电影 啊？对， 其实就是一房车在里边 嘛。对，就是在黄石公园里边拍的嘛，他们就住在里边，然后。 对对对， 车房车上有水有电，然后他们也不用去住那些房车营地，他们上面有太阳能，然后水差不多有个40加吨的水，完全 够用， 自给自足那种，差不多5天到1个星期左右，里边能住个5人到7个人，非常宽敞。 所以其实这样的方法，如果真有感兴趣的我们的中国的朋友，也可以来感受一下，是吧？ 是可以的， 对吧？ 是可以的，而且租房车很方便，很方便。但是就是由于房车它相对于比较宽，然后相对比较长，咱们可能 驾驶 起来相对于，有点不太方便。 所以现在其实在北京有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房车的营地，有很多的房车的这样的一些规划的路线。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国内，然后咱们再到境外进行这样的， 可以先尝试一下国内的房车一些它的一些基础设施，然后怎么去用，然后再到国外 熟悉一点哈。 对，因为国外的一些房车还相对比较发达一些，它非常的完善设施。 对， 嗯， 好。刚才您说到的，如果是黄石玩多玩的这一段时间，大概需要多增加 再加个四天 到五天左右吧、 哦、 然后从黄石再玩，黄石玩这些景点以后再下来到一个叫做杰克逊小镇的一个地方、 嗯、 这个杰克逊小镇呢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拍西部片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完全不用去装饰，因为它两边的街道就是还是按照原来那种美国西部片那种小走廊木走廊、 啊、小门廊的那种 小门廊那种的对、嗯、然后平时然后有时候也会有那个牛仔，那警察都是骑着马在的巡逻的 骑警、啊、 骑警，然后也有时候我还有时候碰到警察还去跟他照张相、 嗯、 没有任何问题，然后中间会有一个鹿角公园，因为他那有很多很多麋鹿，美洲麋鹿、 嗯、 他每年他那个大角会掉下来、 嗯、 秋季会角会掉下来、 哦、 就入冬时候会掉下来、 嗯、 然后他们把角捡起来然后盖了一个公园， 嗯嗯，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更古老的那一面，看得更传统的啊，这个美国西部那种。 对，其实那地方是一个他们滑雪的地方，但是对于咱们来说，就是欣赏他们，牛仔风情的一个小镇。 嗯， 从杰克逊小镇以后，再回到盐湖城，从盐湖城可以就回到中国了 啊。这一段时间等于增加了 四天到 五天， 就差不多就十八九天的行程。 十八九天，算上大概二十天吧。 对 吧， 你要再打点富裕呢，就是二十天左右， 嗯、 反正是、 嗯、 对二十天左右。 嗯 嗯。 我刚才想了一下，从十天咱们开始说的啊，十天是起步是吧？ 对， 十天开始这个自驾在美国西部，然后到十四天，到后来的十八九天、二十天， 对， 整个您觉得在这个十天和二十天或者十四五天这样的行程，在准备上有什么区别吗？ 准备上，因为走的去的不同的地方， 嗯， 然后呢，咱们要做的几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一呢要备足够的水， 嗯， 因为它那边。尤其在加州还有在一些大峡谷还有一些比较相对比较热的地方，拉斯维加斯啊然后盐湖城那些地方它比较热、 嗯、 所以说咱们要多喝很多水，而且在老美那边的饮食呢相对于偏肉食，热量比较大一些，咱们而且它的都是比如像牛排呀、啊、汉堡啊或者这些东西、 嗯、 菜比较少，咱们去超市可以买点水果， 嗯嗯， 比如说像小西红柿、 嗯、 小那个小苹果、嗯、或者是小胡萝卜那种的， 在补给上需要稍微的挑选一下，把这些东西要备足了是吧？ 对，尤其在饮食，要不咱们会在一星期以后嗓子肯定会 对 有隐隐作痒了。 您说的这个就是让我想起来，跟我们平常说抱团出行是不一样的。 对， 你在团队当中可能有一些东西不需要你来准备， 对， 或者说它有调配的一种可能，但是自由行的时候尤其是自驾的时候很多东西你有空间可以让你来储存嘛，对吧？ 对，咱们一般车上咱们一般都会租相对于大一点车，因为老美那边油也便宜、 嗯、 车也好、 嗯、 咱们都会租相对于大一点车、嗯、起码要一家出行呢租一个商务面包车， 嗯， 像狂野点呢可以租一个就是那个 SUV 全尺寸 SUV、 嗯、 或者说我们叫那个叫雪佛兰的 Suburban， 嗯， 那种是 在美国非常流行 啊，对，那个 FBI 的那个特勤车， 嗯， 非常长，差不多五米六长， 嗯嗯、 非常大的一个车，后备空间非常的大， 嗯嗯，所以其实这么多天大家不用担心它的整个的补给的这个站点，或者您刚才提到像超市啊像这个城市当中我们随处可以买到东西也非常方便， 对、嗯、然后呢是这样，大家可以随时搜的一个叫沃尔玛，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 嗯、 沃尔玛，然后是美国最大的一个连锁超市， 对， 然后搜买水果超市买水果啊买那个饮料的时候，然后您走到它的角落的时候，在一些大的沃尔玛 超市的角落里， 角落里边、 嗯、 也许可能会看到它卖子弹的地方。 哦， 对，因为枪支是合法的， 嗯， 它之前是还有卖枪的，但现在枪不卖了， 嗯、 现在还子弹还是卖的， 嗯，但是它是需要持枪证的， 但是有需要持枪证，它也是放在那个柜子里边锁住的， 嗯、 不是像卖菜一样放在那儿随便拿的，啊、 嗯， 但是子弹是可以看到的， 嗯， 在某些的摩尔瓦是可以看到的， 嗯嗯嗯，这个在美国我们可以体验到更多的不同的这种风情，不同的它的这样的社会的文化哈、啊，刚才提到的这个十天一直到十四天。最后二十天的行程，这么多天的这么丰富的这个选择，相信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如果有计划有这样的愿望的话，还得听一听刚才李欣，一定要听他刚才那个建议，就是要提前来预定，不管是你要去那些比较紧俏的哈那样的有门票的，或者说需要这个提前做准备的地方，还是可能更多的像住宿啊，像租车，如果提前的话，你就会拿到很好的一个价格，你就 位置， 对对对对对， 位置。 另外，你挑选起来也比较的 对，选择 余地大嘛，对吧？嗯。 好的，谢谢李欣。我们今天时间不多，先跟您聊到这儿哈。 好的。 我想我们接下来还得计划一下，李欣在下次来的时候跟我们详细来说一说。其实除了这个时间上的选择，我觉得还有更多的可能，线路上更丰富的一些安排。 好。 那我也知道，在美国西部、中西部地区吧，可能有更多的朋友已经去过自驾过很多次，是不是还有更新的一些线路上的挑选？ 会有的， 好吧，下一次我们让李欣跟大家好好来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让我们身边啊，这个旅游比较丰富的这么一条资讯。2018北京旅游咨询日活动启动仪式在7月6号，也就是在上周末啊，在长安公园是正式亮相。那由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的2018年北京旅游咨询日活动，这个活动呢，现场咨询员和旅游志愿者们和市民游客面对面的交流，介绍咨询服务，为旅游消费者提供便利，保障权益和提升品质等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这次呢，很好玩的是像什么智能机器人啊、智能地图、360 VR 全景体验，引起了现场这个朋友们的极大的兴趣，也他们呢也是通过这个 VR 智能设备来体验北京的美景。那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的相关领导表示说啊，2018年北京旅游咨询日活动以爱游北京为主题，以便民、惠民、利民为宗旨，重在提高咨询服务的效果。那下一步呢，北京市旅游委将通过进展会和节庆活动啊，互相的借力，进一步的加强咨询日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同时呢，走进一线，还要举办几十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旅游咨询活动，也让广大市民和游客深入的了解旅游咨询服务的功能和作用，更好的为大家来提供优质的服务。好了，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就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李欣，我们约下一次再来，好吧？ 好的，没问题。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张帆。接下来文艺广播即将播出的是《住在876》，我们一会儿见。When your mind breaks the spirit of your soul, your faith walks on broken glass, and the hangover doesn't pass. Nothing's ever built to last. You're in ruins.今日，全球第一枚世界杯纪念钞正式发行。据了解，该枚纪念钞是为庆祝2018世界杯在俄罗斯举办，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于5月22号权威发行。一经发行便引发全球范围内广泛关注。目前，该枚纪念钞已正式引入中国。更多的详细信息，我们来联系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老师，此次发行的世界杯纪念钞为什么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关注呢？ 好的。因为世界杯举办至今呢，已经有88年的历史了，但是这88年来从未发行过世界杯纪念钞，所以本次发行的纪念钞是全球历史上的首枚世界杯纪念钞，意义非凡。不仅如此呢，它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枚带有二维码的纪念钞，这又是一个第一。最后，这也是俄罗斯突破技术难关发行的他们历史上的第一枚塑料材质的纪念钞。因此呢，2018世界杯纪念钞是集三大首发于一身，作为世界杯纪念钞的鼻祖啊，在今年5月份正式在全球范围内亮相了。不仅仅是关注火热，目前在多个地区已经出现了一钞难求的现象了。 好的。据了解呢，这枚纪念钞在设计方面也是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请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2018世界杯纪念钞呢，每枚面值是100卢布。那么纪念钞正面表现的是足球精神的传承。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曾被国际足联评为20世纪最佳门将的列夫雅辛先生，

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